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四，农历8月17，秋分。 北京小雨，26度到17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农为帮本，本固帮宁，各地掀起爱农助农慰农热潮，喜迎中国农民丰收节。 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看望杨振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至2035年》，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栗战书同卢森堡国民议会议长举行会谈。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发布。 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2.4万亿元。 法美两国领导人通电话，法国驻美大使下周将返回华盛顿。 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至0.25%之间。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粮食和农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安康，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以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农 为帮本，本固帮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眼下正是秋粮收获的季节，祖国大地一派丰收景象，粮食持续稳产增产，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让我国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稳固。 各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掀起爱农助农慰农的热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金秋时节，安徽省桐城市新渡镇周大秦家庭农场里，收割机在金灿灿的稻田中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农场负责人周大秦： 今天是一个大丰收之日。 农机部门发布的也相当到位，比去年最起码要增产3倍估计。眼下贵州桐梓县的10万多亩红高粱也进入采收期。桐梓县松坎镇盐乙村党支部书记李小丽介绍，当地结合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进行订单种植、保价收购。高粱种植正朝着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老百姓只需提供劳务力和土地，或者是提供技术指导，种植免费，肥料免费，订单收购，提高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和积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的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在鄱阳湖畔的江西南昌县蒋巷镇万亩水稻种植基地， 一台台安装有北斗导航装置的无人收割机正在田间有序运转，种植大户邹太辉可以通过手机随时监测着收割进度、生产情况。现在我们田间植保完全是用无人机植保，可以施肥、播种，并且追肥、打药都可以。这样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精准作业减少劳动成本；二个可以增加我们产量，一增一减的话就提高了经济效益。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我国秋粮面积比上年增加， 涨势总体良好，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截至昨天，全国秋粮已收获 15.7%， 进度与上年相当。秋收的同时，各地多种多样的庆丰收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作为全国三个主场活动之一，四川德阳的庆丰收活动今天在广汉市三星堆镇三星村举办。围绕庆丰收感党恩主题，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处处长周小琴 突出了建党百年这个主题，突出了长江上游的农耕文明，突出了农民主体这个特点。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系着中国人的饭碗安全。昨天在浙江嘉兴举行的种业振兴希望之种接力活动上，从全国范围内遴选的100种自主培育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种子被接力传递到南湖区乡家荡的丰收节主会场，嵌入百年百种成果墙。参加接力活动的浙江省嘉兴市农科院名誉院长姚海根说， 今后我还得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余热，争取选育更加高产的、更加优质的、更加抗病的新品种，为我们的三农服务，让中国人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本台消息，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教育部负责同志9月22日到清华大学看望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代表习近平赠送花篮，转达习近平对他百岁生日的祝福，祝愿他健康长寿。杨振宁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上世纪40年代赴美留学任教。1957年，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20世纪物理学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2003年起，杨振宁回国定居，并在清华大学任教，在培养和延揽人才、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至203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纲要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法治保障、严格保护、改革驱动、质量引领，聚焦重点，统筹协调，科学治理，合作共赢为工作原则。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500亿元，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到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纲要就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明确了具体任务措施。纲要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的领导，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加强考核评估，在对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中，注重考核知识产权相关工作成效。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大督查考核工作力度，将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纳入督查考核范围。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做好跨周期调节，稳定合理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审议通过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推动扩内需促转型增后劲，部署加快中小型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提升供水和防灾减灾能力。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保持恢复态势，就业形势稳定，但近期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也面临疫情散发、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挑战。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跟踪分析经济走势，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有效性，做好预调、微调和跨周期调节，加强财政、金融、就业政策联动，稳定市场合理预期。围绕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实施宏观政策，深化改革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更多用市场化办法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保障冬季电力、天然气等供给，研究出台进一步促进消费的措施，更好发挥社会投资作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外贸外资稳定增长，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要推进建设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新型基础设施。一是推动国家骨干网和城域网协同扩容，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发展泛在协同的物联网。二是打造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融通创新，结合新型城镇化，推动物流、市政等基础设施智慧化改造，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发展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基础设施。三是推动大学、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等融合，支持共性基础技术研发，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四是推进开放合作，支持民营和境外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五是建立完善安全监管体系。会议指出，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要针对薄弱环节加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力度。一是压实地方责任，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抓住施工有效期，统筹资金，加快推进今年除险加固项目，确保工程质量。二是统筹考虑水库供水、灌溉、防洪、泄洪、生态等要求，修订完善水库相关技术标准，提高应对极端灾害天气能力。三是健全科学管护机制，加强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和安全监测设施，保证水库安全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卢森堡国民议会议长埃特让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卢森堡是中国在欧洲的友好合作伙伴，两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主席近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这将为中卢合作带来新的机遇。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卢方共同努力，坚持相互尊重，巩固政治互信，坚持开放合作，共促经济复苏，坚持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坚持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栗战书指出，欧盟是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方将同欧方一道协商推进重要政治议程，探讨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栗战书强调，发展中卢友好是两国立法机构的共识，也是共同责任。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同卢国民议会的合作，保持高层交往，推动各专门委员会间的交流，及时批准修订或出台有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法律文件，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在多边议会组织中的沟通。 埃特让表示，卢中两国都坚持对外开放，虽然国家大小不同，但这完全不影响双方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希望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装备制造等各领域合作。卢国民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曹建明参加会谈。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最高检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 2013年1月至今年8月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812万人，起诉1357万人，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纸面服刑、提前出狱等问题，创新落实巡回检查制度，更有力地维护大强类的公平正义。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检察机关共起诉涉黑涉恶犯罪23万多人。最高检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介绍， 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依法办理了像云南孙小果涉黑案、湖南操场埋尸案等一大批的重大案件。 2019年，最高检提出群众信访七日内程序性回复、三个月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大力推进检察听证工作。第十检察厅厅长徐向春介绍， 2019年1月至2021年的八月，我们共对10985件信访案件开展了公开听证。听证后，当事人同意检察机关意见的占到90%，这其中当事人明确承诺要悉数罢访的占了71%。 2020年，最高检联合公安部对涉民营企业挂案组织新一轮专项清理以来，截至今年八月，共排查7136件，已清理6332件。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检表示， 在落实少捕慎诉慎压司法政策同时，促使这些涉案企业能合规守法经营，真正的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秋分。秋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昼与夜平分。这一天也正好在整个秋季90天的中间，有着平分秋色之意。从2018年起，每年的秋分还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时节正是广东的梅州蜜柚成熟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节气体验官孟雅来到了广东梅州大埔县，采摘满树金黄的梅州蜜柚，也品尝了一顿游子回家的团圆饭。请听秋分平秋色，丰收又团圆。 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一天啊，太阳直射赤道，平分了整个地球的白天和夜晚，也平分了象征着收获的秋天。梅州大埔县满山的柚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把这个柚子打开以后，这个皮色如果是呈金黄色的时候，就已经是代表是成熟。 就是这些都可以摘了吗？已经都成熟了吗？ 现在都可以了，现在这个样子都已经成熟了。现在要不要摘一个下来？ 我先来摘这颗大的，哎，不敢用力，哎，好嘞，成功啦！您这儿能寄柚子吗？我刚摘的柚子， 全国的村、镇、乡都可以。 我刚进来看到咱这邮局好像跟别的邮局不大一样。 哦，是的，我们这个邮局是为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农产品梅州柚打造的一个梅州柚主题邮局。 都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秋分这一天，劳作和休息也要一半对一半。忙活了一天的张大哥邀请我到家里吃一顿团圆饭。 我儿子呢，也是刚好在每年都回来帮忙。 对，每年柚子最忙的时候，所以也难得一家团聚，和爷爷奶奶吃吃饭，聊聊天，然后该帮忙的时候帮忙， 又能享受这个丰收的喜悦，还能和家人团聚，齐聚一堂。行，那我们就准备开动吧。 对对对，开船，下船。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全运会比赛昨天精彩继续，石志勇夺得男子举重73公斤级金牌，抓举和总成绩破全国纪录，超世界纪录。谢文俊实现男子110米栏三连冠，汤慕涵打破女子200米自由泳全国纪录并夺冠，这个纪录今年已经四度改写。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16岁的于依婷战胜叶诗文拿下金牌。田径赛场上，汤兴强战胜谢震业夺得男子200米冠军，李玲获得女子撑杆跳高冠军。当天全运赛场共在田径、游泳、篮球、射箭、击剑、水球等项目产生23枚金牌，群众赛事活动的龙舟、桥牌等项目也有金牌产生。 本台消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宣传海报昨天发布，海报以体育为主题，以文化为内容，将中国文化、城市风貌、冰雪运动等多种元素相融合，共11套件。本次发布的海报经过一年社会公开征集评选，得到百余家设计机构及媒体、全国艺术设计类院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共征集到1565套作品，其中未成年人组作品137件。北京冬奥海报包括官方海报和宣传海报，官方海报已于2020年7月由北京冬奥组委设计完成，共三组六幅。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21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本土病例16例，福建13例，黑龙江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2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84例。截至9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8260万4000剂次。 昨天24点起，哈尔滨市将巴彦县兴隆镇等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并发布公告决定，南岗区、道里区、松北区、巴彦县三区一线昨天24点前，其他区县市今天24点前完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9月21号18点到22号16点，哈尔滨新增确诊病例8例，为集中力量做好全员核酸筛查工作，哈尔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暂停3天。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坤明指出，要强化分类指导，在精准、具体、有效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全覆盖贯到底。要指导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重点领域和群体，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做好中心工作同频共振，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2020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突破2.4万亿，比上年增加2249.5亿元，增长 10.2%。其中企业对全国总量增长的贡献达 77.9%， 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已从2016年的世界第16位提升到第12位。 大连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签约开工仪式暨大连市三季度重大项目签约和集中开工活动昨天举行，集中签约项目122个，总投资1500亿元，涵盖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集中开工建设项目257个，项目总投资910.1亿元。 2021钱塘江涌潮科考报告昨天发布，科考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潮景——鱼鳞潮。当波纹潮与一线潮、两股潮交汇，会呈现前后鱼鳞状波纹叠加的现象。此外，报告显示，钱塘江涌潮起潮点十年来向东移动了约5000米，起潮点东移趋势明显。 和平使命2021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将于今天举行实兵实弹演习。上合组织各国参演部队日前在俄罗斯奥伦堡东古兹靶场成功完成最后一次全要素全过程实兵实弹合练，各方配合默契，陆空协同顺畅，达到预期目的，为正式演习打下良好基础。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地时间22号晚发布公告称，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拜登当天通电话，共同审视9月15号美澳英三国宣布建立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后果。两人均认为，在这一关乎法国及其欧盟伙伴战略利益的问题上，盟友之间开诚布公的磋商本可以避免当前的局面。双方将于10月底在欧洲会面，法国驻美大使也将于下周返回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2号，有记者在白宫每日简报会上就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通话细节进行提问，并两次追问拜登是否因未曾与法国协商就宣布与澳英两国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而道歉。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拜登在通话中确实承认，在正式宣布与澳英的安全伙伴关系前，本可以进行更广泛的磋商，以避免当前的争议。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2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2937万3963例，累计死亡病例4705111例。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45201例，死亡病例新增7797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51万2327例，死亡6868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31903例，新增死亡病例2633例。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2号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0%-0.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 日本中央银行昨天宣布，维持当前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同时通过购买资产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德国知名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2号发布的秋季预测报告显示，德国经济今年将增长2.5%，比此前预期低0.8个百分点。报告预计2022年德国经济有望增长5.1%，比此前预期高0.8个百分点。2023年德国经济预计将增长1.5%。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说，俄执法人员在中部城市叶卡捷琳堡破获一个宗教极端团伙。该宗教极端团伙成员来自中亚国家，他们宣扬国际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并鼓励劳工移民在俄境内实施恐怖活动。消息说，俄有关部门针对该团伙启动刑事立案，执法人员逮捕了其成员。查获的相关证据显示，该团伙与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头目有联系。 据印度新德里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今年共有358人在新德里市穿越铁路时死亡，去年有410人因此死亡。警方调查显示，死者中大多数是住在铁轨附近贫民窟里的工人、居民和学生，早晨和傍晚去工厂上班或回家的路上是事故高发时段。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方亮、赵初南、李潘奇，主播婉莹、陈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000起。所以咱们司机朋友们在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毕竟我们也有过马路的时候，礼让他人更是礼让自己。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我呼吁文明行车，礼让行人。